轻得到身边奉献持续转骂，使命亦太近，围住耳边轰炸，听得到呼吸心跳还在吗？可知爱随着宁静在退化，累了吗？病了吗？没法好好支撑，用眼角暖意消散，未有望多对方一眼，甜蜜也情照装装淡，一宿三餐渐渐地寂寞变大方，隔膜放中间贪遇上重家，行为仍然呆板，应对也过于优雅，各有各看护看戏，静静猛赞，怎样招架？沉默是爱吗？宁愿那红点悄悄加。累了吗？病了吗？活了错错相识，谁已说笑那高兴，现已习惯用心感应，沦落到户外都心领，不幸一声，渐渐地浪漫亦退色，快乐快孤寂，上重家，行为仍然呆板，应对也过于优雅，各有各看护看戏，静静猛赞，怎样招架？沉默是爱吗？宁愿那红点悄悄加，苍蝇围绕告知相爱即将沉沦，笑笑，用力发声。